第30集，奥特兰克的叛变。安静的夜空之中，传来奥特兰克国王佩瑞诺德向部落开出的条件。毁灭之锤饶有兴致地斜过头，示意他说下去。 继续说下去。 您和您的士兵计划跨越这道山脉进攻洛丹伦，这里的群山地形复杂多变，那些熟悉这里的人很容易就能抵御比他们多得多的军队。您的部落也许最终仍能获胜，但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伤亡。那时您在同洛丹伦守军的战斗中就会被削弱。我可以保证这个区域的守军远离您的大军，我甚至可以告诉您哪些路可以更快地通过，您的部落可以毫无阻碍地迅速通过这些山脉。 你会为我们让开路，以换取我们不去动你的领土作为回报？ 没错。 毁灭之锤站直身子，向前走到了离奥特兰克国王不到2尺的地方。在这个距离上，他能看到那个陌生人兜帽下的一部分面容，瘦削而优雅，显得精于算计。尽管带着明显的恐惧，这个人在某些方面让他想起了古尔丹，聪明而自私，但是又十分懦弱，不敢背叛比他更强的势力。 很好，我同意。告诉我能够最快通过这道山脉的路，我就会带着我的军队迅速通过，而不会停下来掠夺你们。当我们征服这片大陆之后，这片山区将处于我的保护之下，没人会来侵犯，你和你的人民将会很安全。 好好好好好，我就知道您一定通情达理。这是一张这个区域的地图，我已经帮您标注出了这个峡谷，以帮助您辨别方向啊。 是的，这张地图十分详细。 是是。 毁灭之锤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儿，那个人转过身快步走开。他退回到山石之间，小心翼翼地爬下了山谷那头的峭壁。在一瞬间，毁灭之锤在考虑要不要跟着他，然后只要迅速的一击就能解决掉这个人，反正自己已经拿到地图了。但是这么做是不容易的，这也是毁灭之锤对他的人民现如今感到不满的一点，就是他们缺乏荣誉。从前在德拉诺的时候，他们是一个高贵的种族，然而古尔丹的背叛改变了这一切，使得他们变得如同嗜血的野蛮人一般。毁灭之锤决定恢复种族的骄傲与淳朴，这意味着要遵循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眼前的这个人类国王怀着对他的信任与他进行交易，毁灭之锤不会背叛这一点，他会沿着那个人标出来的道路行军。如果那条道路的确能够快速通过，而且人类军队没有阻拦他们的话，他就会兑现协议中他这一部分的承诺。毁灭之锤摇了摇头，卷起卷轴塞进自己的腰带里，然后回身走向来时的那条小路。一旦他回到营地，他就会召集他的副官们，告知他们要走的行军路线。此时，奥特兰克军队的指挥官哈斯将军站在地图室半开的门前，佩瑞诺德能看到这位壮实的将军以及他背后的军队指挥官们。 是您在召唤我们吗，陛下？ 没错，进来吧。将军，还有诸位将领，我刚收到关于部落和他的动向的一些新消息，我希望把消息与你们分享。我从可靠的渠道得知，部落的确正向我们进军。没错，他们显然打算进犯洛丹伦，并且选择翻越山脉从北方接近王都。 他们离我们有多远？有多少人？带着什么样的武器？ 我不知道他们还有多远，不过我猜一天或者2天的路程，不会再多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人数，不过从所有报告来看， 他们显然是一支很可怕的军队。但是这已经与我们无关了。 与我们无关？但我们是联盟的成员，我们宣誓过要和他们并肩抗击部落。 情况有变，我重新考虑了我们所拥有的选择，决定改换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阵营。奥特兰克将不再是联盟成员，即刻生效。相信我，这样更好。 不再是联盟成员，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与部落达成了一份互不侵犯协议，我们将不会阻挠他们通过奥特兰克山脉，而作为回报，他们将不会进犯奥特兰克。 您要让我们跟那些兽人同流合污吗？陛下， 没错，我就是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我要让我们活下来。你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吗？是部落，整个部落，他们正打算横扫整片山脉，袭击我们的家园。你们知道他们要多少人吗？啊，成千上万。而且你们知道这些兽人是什么样的吗？啊，我在和你们这么近的距离上就见过一个兽人，他们身形高大，几乎和巨魔一样高，但是就两倍宽，大块的肌肉，还有獠牙。那个兽人用的是三个人才能举起来的战锤，而他挥舞起来就像那是小孩子的玩具一样，没人能挡得住他们。他们会杀光我们，杀光我们还不明白吗？他们已经摧毁了暴风城，接下来就是奥特兰克。 但是联盟 怎么了？他们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你们，他们不在这里。我们建立联盟以保护我们的王国免遭这种攻击，现在部落离我们近在咫尺，那个可爱的联盟又在哪里呢？啊，他们抛弃了我们，你们不明白吗？眼下每个王国都只顾得上自己，我必须优先考虑奥特兰克，其他国王也会这么做。 嗯，没错，但那些野蛮人他们 畸形而可怕，没错，但并非无法与他们交涉。 我与他们的首领见过了， 他会通用语， 他听了我的话，并且同意如果我们不去妨碍他们，就不会来打扰我们。 我们能信任他们吗？ 我们没有选择，他们一念之下就能碾碎我们，如果他们背叛我们，我们就完蛋了。 但我相信他们会信守诺言的，奥特兰克也就能幸存下来，无论代价有多大。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向其他国家做出过承诺。 你不必喜欢，你只需要服从，我才是这里的国王，而我心意已决。 你们都曾宣誓对我效忠，我想你们也会遵守你们自己的诺言。 如您所说，陛下，我会服从命令。 很好，至于联盟，将由我个人来承担一切责任。那么部落将从这里和这里通过，我们只需要保证这些道路无人看守，那么部落就会通过山脉，而我们一个兽人都不会碰到。 他们一定计划从北边攻击洛丹伦，我不会选这条路线。不过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军队，或者是没有他们那么自大，士兵们可能会抗命，他们可能会认为这背叛了我们的誓言，或者更糟，如果他们叛变，我们将无力阻止。 好吧，告诉士兵们，部落只打算使用最北方的三条路，如果有人问你是如何获取这条情报的， 就告诉他们这是斥候和间谍牺牲性命换来的，这会让他们忙起来，安全地远离部落。 我会立即将士兵部署到那里，陛下。 很好，现在你最好让他们动起来，我们不想冒险让部落在我们军队还在调动的时候抵达。 遵命，陛下。 退下吧。还有事吗，将军？ 刚才来了一位信使，陛下，联盟的信使。他来的时候你正在休息，他现在在外面等着。 立刻让他进来。你跟他谈过了吗？ 只问了问是谁派他来的。我明白您想最先知道他带来的消息。 哈斯将军站到地图室门口，向等在外面的联盟信使招手示意。一名穿着久经沧桑的皮甲的年轻人走了进来，紧张地低头望着地板。 陛下，我为您带来了联盟指挥官安杜因洛萨大人的问候与消息。 谢谢你，将军，现在没事了，你退下吧。 好的，陛下。 现在年轻人，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洛萨大人命令您将军队派往洛丹伦，部落很可能会进攻那里，您的军队必须去增援那里的守军。 我明白了。他是不是还希望你回去报告我们的情况啊？ 是的。 我明白了。真是可惜。 突然，佩瑞诺德转过身面向信使，胳膊用力地把他拽了过来，用另一只手上的匕首捅向他。刀刃从肋骨下穿过，扎进了年轻人的心脏。那个信使抽搐了一下，鲜血从嘴里涌了出来，然后瘫倒下去。佩瑞诺德在信使倒地之前接住了他，把他缓缓地轻轻地放在地上。 要是送来的是书信就好了，那就可以避免失去一条无辜而年轻的生命了。 佩瑞诺德一面用惋惜的口吻低声对着尸体说，一面在尸体上擦拭着鲜红的匕首，然后收回鞘中。他把尸体拖过房间，拖到角落的衣橱前，把尸体扔了进去，听着尸体下落时撞在柜壁上发出的闷响。他转念一想，又脱下了身上已经溅上了洗不掉血迹的斗篷，也扔了进去。真是可惜啊，他还挺喜欢这件斗篷上刺绣的花纹。佩瑞诺德等了片刻，然后拉过帘子遮住衣柜，穿过房间走回地图室。如果哈斯还等在外面，他会告诉将军信使急于离开，于是他让信使从秘密出口走掉了。如果哈斯不在外面，他就会简单的在他们下次碰面的时候告诉他那个年轻人已经回到联盟去了，而他带来的消息只是让他们在部落面前坚守到底。佩瑞诺德微笑起来，他当然可以保证没有部落能突破他们的防线，如果他们走的是其他的山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